一进门便看到男人已经换了家居服，坐在沙发上等他了。他嬉笑着扑过去，按着人便亲了一口。 大宝贝儿，我今天揍人了。 没伤到手吧？ 没有，我揍别人怎么可能伤到自己啊？你就不问问是谁吗？ 秦锦城扶着他的腰，一个反身便把他按在了沙发上。雷猛心情好，也没有跟他多计较，抬手在他脸上摸了一把，勾着他脖子就往自己跟前带。秦锦城贴过来抵着他的额头，却迟迟的没有亲下去。雷猛正疑惑，便听到秦锦城说道： 我下午听说安哲臣去你公司找你了，你揍的是他？ 你听谁说的？秦锦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我公司是不是有你安排的奸细啊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 是又如何？ 秦锦城，你他妈别太过分。 雷小少爷，我过分了你又如何？ 言语间已经动作迅速地扒了雷猛的裤子。 想骂人？ 秦锦城轻身过去，把他的两条腿压得死死的。 你骂我一个试试？ 雷猛被他一脸严肃又凶神恶煞的样子直接给气乐了。 秦总，你要是想我了就直接说嘛，这么野蛮的动粗可不是你秦总的风格。 秦锦城一手撑着沙发的后背，一手勾住了雷猛的下巴。 你倒是说说我是什么作风。 沉稳严肃禁欲高冷，总之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。 秦锦城盯着他，雷猛也毫不示弱地反盯着他。突然秦总绽放出了一抹微笑，再然后缓缓地低下头。他的气息抚过雷猛的额头、鼻尖、脸颊，很近的距离却始终不碰到。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男人的唇上，他温热的气息也停留在那一处。 你说的是这样吗？ 秦锦城动作缓慢地靠近雷猛，唇瓣在他的唇瓣上碰了一下，然后分开再碰一下，像蜻蜓点水似的，一下又一下，最后如愿听到了雷猛加重的呼吸。看到男人不受控制地支起上身追着他的唇而来，他无声地笑了一下，这才又近一分，慢慢地描绘起男人的唇线。待到五六分钟过去，又才有进一步的动作，这动作也是缓慢的可以，手掌握住雷猛的手掌，慢慢的从手腕的位置一点一点的往上抚，然后是白皙干净的脖梗。秦锦城的眸色深了一分，动手解扣子的时候，指尖若有似无的抚过那血管明晰的脖梗，想要咬上一口，让上面染上它的颜色，只是不能。男朋友说了，得沉稳禁欲，不能色极。秦总解开两颗扣子之后便不再动了，偏开头在雷猛的耳垂上亲了一口，再慢慢地把唇瓣移到他的脖子上。不能着急，用唇瓣轻轻地抚过那细腻的肌肤，吹了一口气，再轻轻地吮上一口，如愿地听到了雷猛的闷哼声。雷少爷眼睛都红了，手腕用劲儿刚要有动作，便被秦总按住了双手，又压了回去。秦锦城扬起上半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身上的男人。 是这样吗？沉稳啊？ 雷猛呼吸急促，眼睛猩红，胸腔不受控制地起伏着。 秦锦城，亲我。 秦锦城嘴角咧开，绽放出让人发狂的媚笑。 乖，不急。 他俯身下去亲上雷猛的唇，想要浅尝辄止一碰而过的时候，便被雷猛擒住，急切地探进了他的口腔里，灵活地勾动，想让他慢都慢不下来。可秦总是谁啊？定力好的变态男人，愣是不急缓地慢慢地撩动，把雷少爷心底的那点火全给撩起来了。雷猛急切地去扯秦锦城的衣服，秦锦城眼眸深邃，冷硬的五官也染上了情动的气息。他松开双手，特别不着急地去脱雷少爷的衣服。雷猛嘴角一弯，一丝狡黠一闪而过，下一秒两个人的姿势已经翻了个个。雷猛由于上手后，这下一秒便扯了领带，把秦总的双手给绑了。同样的地方栽两次，除了秦总也没谁。雷猛得逞地笑出声， 宝贝儿，色子头上一把刀，别太迷恋本少爷了。 秦锦城笑出气声，染上玉色的眸底微沉。 迷恋你又如何？ 不如何，自然是成全你了。 雷猛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，已经动作利索地把秦锦城身上的棉质家居服给脱了。秦锦城的身材跟他的脸一样，很有看头，腹肌线能当路标给人指路的那种。雷蒙看得欢喜，恶作剧似的伸出手指头，沿着那沟壑画起道道，指尖温润细腻，撩得人心发痒。这可真是位少爷，连手指头也是嫩的能够捏出水来，落在肌肤上的时候柔软得一塌糊涂。秦锦城定力再强也经不起如此的撩啊，鼻腔不受控制地哼了一声，雷猛的动作一顿，满意地笑了。 大宝贝儿，这就受不了了，还有更刺激的东西等着你呢。 雷猛直起身，跪坐到秦锦城的腿上，饶有兴趣地欣赏起面前的男人。帅啊，真的帅，看一眼多深陷一分，能让人万劫不复失去理智的帅。秦锦城眯着眼睛对上他的眼睛，一丝危险溢出。 把我解开。 急什么？我还没玩够呢。 雷蒙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秦锦城，本来打算晚上犒劳一下他的胃，再灌他一点酒，然后再把人给哄上床吃掉的。可男人既然这么沉不住气的想给玩场饭前游戏，他不介意好好的陪他玩玩。雷蒙见秦锦城的手掌扭动，眼看就要把绑着他的领带给挣开了，人迅速地翻身下床。秦锦城还以为他要跑，动作一正，就打算陪他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只是就是他这一顿便慢了一步，雷少爷已经反身扑回来，重新把他扑进了沙发里，并且以他看不清的动作给他手腕上套了个东西。等他意识到不对的时候，两只手已经被铐在一起了。秦总 脸都黑了。 你敢靠我？ 大宝贝儿，我会很温柔的，放心，肯定让你爽的。 雷少爷笑着保证，鬼才信。秦锦城这算不算是大意失荆州啊？第一次他以为雷猛没身手，这吃过一次亏。第二次他觉得雷猛打不过他，被人往沙发上绑了一回。第三次他低估了雷少爷想要反攻的心。他以为先天喜欢男人的家伙都是习惯做下面的那一个，没想到雷猛见秦锦城只是盯着他不说话，还以为他是不相信自己的话，便说道， 真的，你得信我，我没你那么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而且这事儿我查过资料，知道怎么做。 说完从带回来的包里翻出了一管 KY 来。秦锦城就算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也大概能猜到。这下脸不黑了，直接就绿了，整个人便想翻身而起。这么想也这么做了，并且成功了。雷蒙早料到他会反抗，也不恼，跳远后把身上的西装一扔，抬手便去解自己的衬衣扣子，动作又撩又骚，带着满满的色气。妈耶，这怕不是打不过便要色诱之吗？秦锦城眸色深暗， 乖乖把我解开，我保证一会儿让你少受一点罪。 是吗？我的陈哥哥。 他软着嗓子，昧着目光，换人的时候连空气也染上了清毒了。秦锦城直觉得气血外翻，膝盖一软，差点就又跌进沙发里。 雷蒙， 秦锦城低着嗓子叫了一声，隐忍的怒气已经是相当的明显了。这怒明明就是欲求不满的怒。雷蒙把 KY 往着嘴里一叼，转身便往楼上跑。 追上我，我帮你解锁。 走几步，见秦总并没有跟上来的意思，便又接着说了一句， 别瞎忙活，那靠锁是我特制的，除了我手里的钥匙以外，就是专业的开锁匠也别想打开。 秦锦城犹豫了一瞬，便追着他上了楼。